悲咒， 为千手千眼大悲心陀罗尼之别名。大悲心陀罗尼经云， 若诸众生诵持大悲神咒者，不生诸佛国者，于现在生中一切所求，若不果遂者，不得为大悲心陀罗尼也。 准提， 又称准提观音、准提佛母，意义作清净， 护持佛法并为短命众生延寿护命的菩萨。 南无， 是合掌其手，皈依归向之意。 观世音菩萨， 法华经卷七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详说此菩萨于娑婆世界利益众生之事， 为受苦众生一心称名，菩萨及时观其音声，令得解脱，若有所求，亦皆令得。 憨山大师， 是明朝的僧人，安徽全椒人，俗姓蔡， 名德清， 字承印， 号憨山， 12岁从金陵报恩寺永宁诵习经教， 19岁出家受具足戒， 并至栖霞山从法会受禅法，一生宣扬禅宗， 同时也倡导念佛法门。 附录歌曲《憨山大师醒世歌》。 苍凉茫茫，人如柔和和似渺茫，到处随缘念岁月，众生安分度时光，休将自己心甜美，莫把他人过失扬，今生应酬无懊恼，难烦做事好商量，从来应无悬弦断，眉间刚刀口上，惹火只因先口舌，早前多为恨心肠，是非不必争人我，彼此何须论断肠，世事由来多缺陷，换取言得面无常，是些亏处怨无爱，退让三分也不妨，春日才看杨柳绿，秋风又见菊花黄， 自沉道，人从敲击跨林林，天之从容并主宰，残躯坦诚多地狱，同平争执及天堂，舍影像众生现世，常为十多名昭王，一击扬声平为善，两中合起而成他，身前往飞心千万，死后空此手一双，悲欢离合早早恼，手要穷通日之忙，修得真将来斗生，百年魂师戏文长，情可一生落孤弦，不知何处是家乡。